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它就在你身边，展开你和文学的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呢，每个星期日都很期待八点半钟这个时间可以跟黄念恩一起遇见文学，兼且是有一个机会去认识不同的文学作家。那今个星期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台湾的文学作家叫陈映真，多谢黄念恩，所以我就认识了他的。那今次我们会介绍他的这个作品叫做《我的弟弟康雄》。那在阅读的时间就觉得个心情是很不开心的，有一种好似可能又套翻喺而家我哋嘅政治状况，系我哋好似有啲系要向现实屈服嘅一种心情，所以就个心系噏住噏住嘅。 秋婷你都形容得好好啊！咁我首先要同阿秋婷讲声唔好意思先啦，令你星期日心情咁沉重咁样。但系咧，我哋今日介绍嘅作家陈映真啦，台湾作家，1937年生嘅，而家都算系一位前辈嘅作家啦。的确，佢作品系好特别嘅，而且佢传递出嚟，你头先讲嘅，无论话系嗰种沉重的心情，或者是他不端对于人性的很透彻深刻和关怀，都是近年或者是我们现在的人看小说是比较少接触到的。即是我们看小说有时大家会觉得是娱乐，看故事，或者是故事里面如果有些东西令我们反省都好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一些比较实在的情节啊、人物啊，或者跟我们会接近一点。但是你刚才讲的《我的弟弟康雄》就是没什么具体的事情发生，你说像不像香港的环境呢，他都没什么写到那个环境是怎样的。但是呢，秋婷你说就说觉得好像跟一个政治气氛会有关系，那我觉得有些是又有些不是的，因为他其实又没有很直接讲到任何一件事件是令到这个男主角康雄那么失望，就是失望到去决定去终结自己的生命。台湾好像又没什么发生咁样吓，咁但系咧里边就系笼罩住一种冇出路嘅感觉。喺陈映真嘅创作阶段嚟讲咧，呢个亦都系侧面地咧系记录咗台湾喺战后嘅一个社会状况，或者一种普遍人嘅情绪吓。呢一篇作品咧系喺1960年写嘅，咁而60年咧我哋一般会觉得系陈映真嘅早期嘅作品啦。咁喺陈映真嘅写作过程中咧，系有一件事系即系我哋都好唔愿意再有发生啦吓，咁但系咧，亦都系好特别嘅事情，就系佢因为文学而入狱嘅。咁呢个即系因为文学而坐监嘅吓，咁嘅背景，我哋香港人就你话好彩啦吓，即系就冇呢件事嘅吓。咁但系喺台湾吓，即系当时嗰个反共思想嘅钳制之下咧，陈映真咧系就系曾经因为佢同埋一班嘅朋友咧去聚读呢一个马列共党主义嘅书啊、鲁迅啊呢啲，我哋而家觉得系好应该读嘅经典啦吓。呢啲左翼作家嘅作品咧，咁而被定罪，咁而且咧就去到1975年咧先至出狱嘅。咁喺呢段阶段啦吓，当然对佢亦都有好多人生嘅影响啦吓。咁但系我哋讲嘅1960年呢一个时期嘅作品咧，都已经有一种好沉重啦、虚无嘅印象啦。咁甚至乎咧吓，我哋一间讨论到《我的弟弟康雄》嘅时候咧，亦都会睇到有啲鲁迅嘅写小说嘅吓笔法同埋影子嘅。75年出狱之后咧，其实陈映真系一方面喺佢嘅政治立场啦，或者系行动上边咧，佢都系冇转变过噶。我觉得即系话佢都系继续去写作啦、编辑啦，咁仲创办咗呢个好重要嘅《人间》杂志啦。《人间》吓呢个名同埋佢嘅宗旨，其中之一咧吓就系刑事同埋关怀世上各个阶层嘅事件。咁呢一种社会啦、写实嘅倾向咧，都同佢一路落嚟嘅文学作品啦嗰个风格咧系会好相近。如果我哋话入狱前后可唔可以睇成一个前后嘅阶段咧？咁喺文风上，有人都会咁样去区分嘅。 嘅，即系话前期咧都仲系有一啲沉郁啊，或者系比较虚无啊，吓、内在嘅思想，到后期咧就会比较进入社会啦，积极啲咧系去从社会各个阶层更加写实嘅笔法咧去反映台湾。 咁其实陈映真咧，依你所讲，其实佢系台湾当代文学作家入边都相当具有地位嘅。其实点解佢嘅作品系咁有影响力咧？ 第一就系同当时嗰个社会气氛，佢构成咗好大嘅张力啦，吓，即系社会上所谓反共或者系反对左翼，其实大家都唔建议大家去进行太多嘅政治上边嘅讨论啊、思考。咁而且一种好写实嘅方法去写作吓，或者系同呢个即系中国忧国忧民嘅呢一种思想嘅写作咧，系都系避免去谈嘅，即系大家都希望去讲一啲比较唔接触到现实啊、风花雪月一啲嘅美文啊、散文咁样。咁陈映真完全唔回避嘅写作方法咧，当然系喺当时会有好大嘅影响咯。佢亦都有一个知识分子嘅形象啦，当时亦都系好特别嘅一个角度，一种忧国忧民、爱国嘅知识分子。而佢最耐人寻味嘅地方就系话嗰个国吓，未必系好狭义系指台湾吓，而系佢想象中嘅一个中国。咁而大家都知道吓，即系话究竟系台湾系独立啊，定系中国统一咧？咁样吓，咁呢种嘅争拗咧吓，咁陈映真当然系倾向后者啦。咁都会令到佢嘅作品里边吓，好多时会引起好多敏感嘅讨论。 咁如果譬如唔系太熟知即系台湾嘅政治状况嘅朋友，会唔会比较难去阅读陈映真嘅作品咧？ 我谂会有一啲影响啦吓，即系话譬如你睇到一啲嘅地名啊，或睇到一啲事件啊，即系讲台湾老兵嘅状况，咁我哋会难啲代入啦。不过整体嚟讲咧，就我觉得，譬如今日我哋介绍嘅《我的弟弟康雄》咧，都唔困难嘅吓。甚至乎话，虽然吓，即系可能你要牺牲啲啦，好似秋婷所讲，即系你要牺牲你嘅好情绪吓，即系你要有心理准备去读呢个短篇嘅时候咧，会投入一种吓茫然、不知所措或者唔知道自己出路嘅情绪。咁但系有啲人都会同我哋共通嘅，即系人都会谂下，究竟安逸嘅生活吓，我哋系需要付出几大嘅代价咧吓。尽管我哋嘅状况未必好似小说里边嗰个两子弟咁极端啦吓，但系我哋都会谂，有时我哋都要做呢啲选择噶咯。 咁我谂咧，中意文学亦都中意听我哋节目嘅朋友系绝对唔会介意嘅。咁其实陈映真嘅作品都唔少啦，点解你会选择即系《我的弟弟康雄》呢个作品嚟去介绍嘅？ 第一就我想读一个短篇啦，就可以细读啦。咁其次就系、是、正如头先所讲，唔系一个好需要大量嘅即系关于台湾嘅背景知识，但系又会有深刻嘅感觉吓，对人性依然写得好深刻，有呢个体会嘅小说咧，我谂呢篇系可以做得到咯。事实上，陈映真有啲喺旧思想比较复杂嘅小说啦吓，即系譬如话好著名嘅《将军族》啊，咁又或者系佢嘅近作啦，《忠孝公园》啦。又或者係即係講呢個外來美國文化點樣入侵即係台灣嘅華盛頓大樓啦嚇，咁呢啲有啲地方我諗香港人都會有共鳴嘅。咁但係譬如話寫到即係一啲鄉村嘅地方啊，或者係頭先講過一啲老兵背景嘅事件咧，咁就即係可能需要花多少少時間去即係準備或者去了解咧，先至會再進一步可以進入個作品咯。 咁今日咧頭先我哋都已經講咗啦，我哋今日會介紹陳映真嘅作品《我的弟弟康雄》啊。咁轉頭翻嚟咧，我哋就会进入介绍呢个作品嘅部分啦。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咁头先咧，我哋就介绍咗陈映真呢位台湾作家啦。今集咧就会介绍佢嘅作品《我的弟弟康雄》啊。咁我谂咧，未睇过呢个作品嘅朋友咧，好希望知道究竟呢个故事系讲咩嘅咧。 咁其实咧喺呢个一二段里边咧，大概已经讲咗呢一个故事嘅结果噶啦。咁个叙事者咧就系呢个主角康雄嘅姐姐啦。咁佢就系以佢嘅技术嘅声音去记低吓佢弟弟嘅故事。咁呢个弟弟嘅故事咧吓里边亦都牵涉到吓，即系个结果。佢提到就话，我的弟弟康雄死后的一段时间里，甚至到了婚后的几个月内，每当我剪读我弟弟的日记时，都会叫我哭啊哭啊，毫无办法。咁我哋就大概会知道啦，就是一个姐姐记述佢亡弟嘅事情。咁而呢个子弟嘅故事开展之后咧，我哋开始会知道佢哋嘅背景啦。呢两子弟咧都系出身于比较贫寒嘅家庭，但系佢爸爸咧系有知识嘅人，所以你会想象到吓喺嗰个年代 戰後的台灣，很多人帶住他們自己的學識，甚至乎我們知道的歷史背景，就是由中國49年後去到台灣的時候，可能在內地是做大學教授啊，或者是很顯赫的人物，那去到台灣都要重新開始，甚至乎呢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啦，和政治的權力的分配之下生活。所以他的爸爸其實後來有講過，他姐姐因為嫁了給一個比較有權勢啦，咁同埋富裕嘅家庭，所以安排佢爸爸咧去大學嗰度咧就教哲學嘅。咁所以我哋會知道啊，原來呢個子弟嘅爸爸咧就唔係一般嘅貧窮階層嚇，而係咧佢爸爸係有學識嘅。咁但係佢哋嘅痛苦似乎嚇個來源都係喺呢一個學問上邊。康雄固然係一個有思想啦，而且咧係就係有學問嘅少年啦嚇。咁佢姐姐咧本來咧亦都係打算去嫁一個畫家嘅，咁所以咧，佢係對一種嚇藝術家或者係知識分子咧，係有一種向往嘅心情。佢子弟之間咧都有呢種互相嘅影響啦，共同嘅性格。咁但係後來咧，子弟就分道揚镳啦嚇，唔單止係生死相隔，甚至乎咧係即係人生嘅志向都好唔同啦嚇。弟弟首先就係因為各種啦嚇貧窮啊嘅煎熬啦，就曾經有一段時間是墮落的，咁佢寄住咗一個地方，咁就同嗰個包租嘅太太咧，嚇即係 發生咗 啲即係呢個曖昧嘅關係。咁而後來佢就喺呢個聖堂裏邊，喺宗教神嘅面前咧，呢個康雄感到非常之懊悔。咁呢個懊悔可能係佢對於嗰個人生嘅絕望嚇，甚至乎最後走上自殺之途嘅其中一個原因。咁但係我哋睇呢部小説嘅時候咧，都會覺得唔只係咁。即是他不似是因为同一个妇人即是有这种的暧昧关系就要自杀的这样。其实里面都有一种笼罩住即是没有出路的社会气氛，就是说穷人是受到各种的政治的压迫，思想上面的钳制的时候，人好像除了放弃自己思想这条路，一是就是去死了。似乎康雄的两子弟就是演绎了这两条路，他姐姐就是说我不再想任何的东西了，我不如跌埋心水嚇，就係去嫁入豪門啦咁樣。咁佢亦都放棄咗佢嗰個本來嘅對象啦嚇，呢個即係藝術家嘅未婚夫啦。咁而決定接受咗呢個富裕嘅另一個嚇未婚夫嘅追求。 頭先咧，黃念欣都講咗，其實呢一個故事嘅開頭就已經係話咗俾我哋聽個故事嘅設定係點啦。咁我想有興趣去問翻，其實呢一個故事咧就以第三身啦，以家姐嚟去睇翻佢弟弟嘅一啲感受嘅，咁我想问翻，如果系以康雄嘅第一身嚟去讲翻呢件事，或者甚至唔系用家姐嘅角色嚟去讲翻呢件事出嚟，又有啲咩分别咧？ 秋婷，你真系好适合咧，去即系可以开始去教文学噶啦， 唔系跟你学啫。 就其实呢个系好好嘅题目嚟噶，即系话如果俾初接触文学嘅人，你都可以去思考一下，即系话如果用唔同嘅声音去写会点咧？咁第一，我就觉得佢家姐俾咗好好嘅线索我哋，其实康雄嘅谂法好大程度上都会反映。咗喺佢家姐嘅技术里边，因为佢家姐咧就系话佢睇咗佢弟弟即系留低嘅三本日记，所以记低呢个我的弟弟康雄嘅故事啦。里边转述咗好多佢弟弟嘅日记里边嘅内容吓，包括譬如话富裕能够毒杀许多细致的人性啊，或者系贫穷本身是最大的罪恶，它使人不可免的或多或少流于卑鄙恶俗。咁呢啲讲法咧吓，都系好有哲理性啦吓。咁同埋我哋都可以。側面地睇到康雄係一個點樣思考同埋點樣講嘢嚇嘅人嚟嘅，咁我覺得其實可能以康雄嘅聲音去講咧，未必有好大嘅差別喺呢一篇嚟講嚇，因為佢姐姐去負責轉述咗。不過可能即係我嘅想像中，康雄嘅聲音會再憤怒一啲啦，同埋情緒上應該會再混亂一啲嚇，因為佢姐姐已經係心平氣和嚇，接受咗呢個社會嘅洗禮嚇，咁去講佢弟弟嘅故事。咁但係佢弟弟，我諗佢到死嘅时候，虽然喺呢个小说里边描述得系好干净嘅吓，即系话好似大理石一样白嘅躯体，就系佢姐姐睇到佢嘅遗容啦，吓好似话以死咧去洗涤咗佢嘅罪咁样。咁但系整体嚟讲啦吓，即系康雄个状态咧都系比较激进啦，信任呢个无政府主义啦吓，咁系一个比较极端啲嘅少年咯。 当一个人身处佢嘅困惑、佢罪恶或者系嗰个堕落之中嘅时候咧，冇办法清晰咁样讲到出嚟嘅。所以头先你个问题好好，即系话我谂康红自己写嘅时候，个性格会差唔多，但系会写唔到嘅，其实会好混乱吓。咁但系透过姐姐嘅眼去睇咧吓，呢一重嘅悲哀其实系加深咗嘅。虽然我哋话姐姐已经跌埋心水吓，唔会再去谂呢样嘢做少奶奶噶啦，但其实系更加可悲嘅吓。正如我哋头先所讲，就系、是。这个是其中一条路，就是你放弃你自己的希望和思想之后所讲的好像一个绝笔这样，就是自己最后的留下的语言。其实不单止我的弟弟康红是死了，其实康红的姐姐已经死了、就是在个心的死或者是灵魂的死。 我想问一下黄念恩，其实一个结尾呢怎样收法是先为之是比较完美又或者比较好的呢？因为一个结尾都很重要的嘛，你个头开得好，但是你个结尾完结得好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我记得以前有个好似张爱玲讲过故事，话佢细个嘅时候，老师教佢哋写作咧，就话开头一定要好，因为俾人第一个印象；结尾亦都要好，因为系人最后嘅一个印象。咁第三句个老师已经讲啦吓。中间亦都要好，咁之后啲学生就开始笑啦吓。咁我哋睇文学都系希望啦，一篇小说由头好到落尾啦吓。不过你头先讲嘅问题都好重要吓，点样嘅好结尾咧，就系令我哋不能忘记嘅结尾啦。咁我睇我的弟弟康红嘅结尾就系有呢一种嘅能量噶吓。虽然我哋一路睇姐姐去复述弟弟嘅生平嘅事迹，当然越睇就会越沉重啦吓，而且咧亦都系进一步令我哋觉得佢死系一个无可挽回嘅事实。咁但系结尾里边咧吓，最后其实唔单止系讲康红嘅死，就我哋头先所讲，系讲姐姐嘅心死啦吓，就系佢一开始就话于今。两年了，我变得懒散、丰满而美丽。吓，呢句对自己嘅评价，我变得懒散、丰满而美丽，好似好安于现状吓，而且咧系已经再无所求。咁但系你见到姐姐系好似一个好祥和啊吓，或者系富态嘅状态咧，你反而觉得系好伤感噶吓。咁因为唔单止佢细佬系失败咗吓，即系佢嗰种无论系理想啊、斗争啊，或者系乌托邦嘅思想失败咗吓，佢自己自己咧亦都觉得系冇乜所谓，咁但系佢又唔系完全心死。如果完全心死，就唔需要写呢一篇啦吓。咁所以佢又会有一啲放唔低嘅地方。咁佢最放唔低嘅咧，就系佢细佬嘅终点啦吓，即系话佢嘅坟墓最后可唔可以靠佢丈夫嘅势力，希望即使系自杀而死嘅细佬，可以得到一个系有十字架喺上边嘅坟墓，似乎系得咗一种救赎咧咁样。最后咧，我哋都唔知道嘅吓，而且佢姐姐都话可能咧，我嘅行为或者呢个有十字架嘅坟墓都唔系喺我泥土里面嘅弟弟想要嘅嘢啦。咁不如我就同佢收一座豪华嘅墓园啦。咁其实我哋读者心里面知道呢、这个豪华嘅墓园更加唔系康红所要嘅嘢。咁但系似乎喺小说里面吓，即系话台湾当时嘅社会里面，人可以选择嘅咧就系一系要你自己嘅灵魂，咁但系咧就可能你嘅肉体或者肉身嘅生命咧就要放弃；一系咧就系留住你嘅肉身同生命吓，过好富足嘅生活，但系咧你就要卖咗自己嘅灵魂。咁我谂康红同埋佢姐姐就系展示紧呢一个咁痛苦嘅抉择咯，就喺个战后嘅台湾时期。 咁今集咧，我哋就为大家介绍咗陈映真嘅作品《我的弟弟康红》啦。咁下一集咧，我哋又进入一个好重要嘅部分，仲会介绍一位好重量级嘅中国嘅文学作家。 系啦，咁下一集开始咧，我哋就会介绍一啲民国时期嘅作家啦。咁而我哋要介绍嘅呢位作家咧，吓就系第一位吓。咁佢近来咧都几红吓，即系好多人都关心佢嘅生平啊，或者香港嘅足迹啊咁样。佢就系啱啱有一部关于佢嘅电影吓上映嘅《萧红》啦。 下一个星期日晚8:30，同样时间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